好啦，好歡迎大家今日嚟聽我講中西人文精神。咁我哋上次呢就講到呢一個清代嘅訓古之學，講緊清代嘅學者佢哋呢做呢一個呢考據訓古之學嘅原因係乜嘢呢？咁上次講到呢就係話佢哋呢做呢個考據訓古嘅原因呢，一方面是因為呢個當時嘅政治環境冇一個講學嘅自由，佢哋為咗避免惹禍，咁就走去呢個呢做呢個考據訓古，埋首古書堆裏面，希望可以避開政治上面嘅呢個嘅闖禍啦。咁另外一個原因呢，就是因為呢個清代嘅學者呢想喺古人嘅古書裏面呢搵呢個聖人之道，冇辦法喺精神上面呢搵到一個出路。咁所以呢我哋亦都上次提過一個睇法呢，就係、清代嘅學者喺呢一個考據訓古工作嘅原因方面嚟睇呢，其實呢喺文化上面嘅價值或者個貢獻呢就唔係好大嘅。咁點解呢？就因為呢一種咁樣嘅原因，為咗呢一種咁樣嘅原因而去做一個文化嘅工作呢，一開始呢精神上面已經係有委屈，有所壓抑。咁而且呢只是在古人的古書堆裏面去找這個聖人之道呢，這種講法呢在我們古代的講法來講呢，這個叫意外嘛，這個就是說呢那個道理呢是在這個外面的，我們嘗試呢就去這個呢這個外面的世界度去找，而且這種找法呢是一種不直接的找法，即係我哋亦都講過，就算係西方佢哋去做呢個考證嘅工作，佢哋都係視呢個考證嘅對象本身係一種真理，佢哋而去做考證，所以個對象本身呢就係要發現真理，就係真理本身，而唔係呢只係通過古書，希望古書裏面去找到一些講法帶領他們，這個希望在書裏面去啟發到去找到一些真理，這樣呢就比較間接，這樣呢就變成限制了人的一種思考能力，不能夠呢直接去思考我們的人生真理的問題。因為呢我們講過這個宋明理學的講法呢就不是這樣，宋明理學的講法呢就認為這個我們這個宇宙人生本身就是真理，而這個宇宙人生的真理本來就在我們的人心裏面，所以呢我們只要發現我們的心，我們在自己的心裏面發現到這個這樣的真理，咁我哋呢就明白我哋呢個心同聖人嘅心係相同嘅，咁呢就能夠印證到呢一個呢宇宙人生嘅真理，即係所以宋明理學個睇法呢就唔一定呢要呢去讀古人嗰啲書㗎，呢個宇宙人生嘅真理呢係一個無窮咁大嘅內容，我哋可以這個呢唔一定只係限於古人嗰啲書裏面去揾，我哋可以呢直接將呢個宇宙人生嘅真理作為我哋人自己去開發去面對嘅一個去研究嘅一個對象，咁樣所以呢一個呢喺清代嘅學者思考嚟講，或者由佢哋嘅眼光嚟睇咧，係相對地咧係比較狹窄呢種咁樣嘅狹窄嘅睇法咧就變咗咧唔能夠好自主自動地去呢、面對呢個宇宙人生這個淨係見到古書咁樣咧就 慢慢發展到出嚟咧，就係變成咧嚇啊，將自己嘅發現嘅一啲少少嘅心得咧嚇，就呢個咧私人珍藏啊，咁樣咧就更加唔能夠建立到一個咧嚇呢個中華民族嘅一種共同嘅精神啊，咁所以呢個咧從呢一個佢哋呢個要做呢個考據訓古呢個工作嗰個原因嚟睇咧啊，呢一種效果咧係比較差嘅。清代學者啊，呢一種遺風咧，其實咧一路就延續到啊呢個民國初年嘅學者啊，都係咁樣嘅。不過咧，佢就改咗個口號，就叫做咧用呢個科學方法嚟到去整理國故咁解嘅嘢啊。咁一路至到啊而家啊呢個啊中國大陸嘅學者咧啊，佢仍然咧仲係其實係用緊呢一套嘅方式啊呢個啊。即係研究呢、這個中國文化嘅學問嚇嘅、學者咧，好多時都係用呢一套嘅方式啦嚇、所謂用一啲科學方法嚇嚟、到去嚇、研究呢個國故啦啊，咁當然啦，呢、這個上邊更加多嚇、政治原因啦嚇，呢、這個咁樣就亦都係嚇為咗要嚇、避禍啊之類咁樣啊呢、這個嚇。咁、另外亦都要加入一啲啊所謂呢啲共產主義式嘅方法啊等等嚇。咁樣所以亦都係呢效果都係唔好嘅，從呢個原因上嚟講呢效果係唔好嘅、好啦，咁樣呢如果從原因上嚟講唔好，咁樣呢從呢、這個佢哋嘅成就嘅貢獻嚟睇，咁又點樣呢咁樣咁樣即係之前呢我哋已經提了過一個咁樣嘅睇法，就係、清代嘅學者呢無論從原因或者佢嘅成就嚟到睇效果都唔係幾好嘅好啦，咁而家我哋可以再睇下呢個清代學者佢嘅成就係點樣呢喺考據訓古方面清代學者嗰個成就其實都好多㗎呢個即係佢哋其實呢唔係單單喺呢個考據訓古方面呢係有成就㗎呢個即係佢哋其實都做咗好多個功夫，咁佢哋另外其實喺呢、這個史學文學、理學方面咧，都有唔同嘅學者咧，做出一啲成績出嚟噶。嗱、這個例如呢、這、一個曾國藩、羅澤南佢哋咧就會講呢個理學啦，佢哋會講翻呢個理學所以佢哋講嘅學問咧就以理學為本咁所以咧曾國藩佢哋嗰個精神咧相對地咧係比較能夠挺立啲嘅。所以當年對抗呢個太平天国咧主要就係靠呢個曾國藩所代表嘅呢一個中國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嘅呢種精神保衛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為代表嘅呢股力量就由曾國藩佢哋代表噶嘛所以咧曾國藩咧就係用呢一種以理學精神為代表嘅一種精神咧嚟到去平定太平天国之亂咁樣清代咧亦都有呢、這個經學嘅咁樣清代嗰個經學嗰個方向咧就係、亦都係反宋明理學嘅，咁佢哋嘅主張咧就要回歸漢唐呢、這個跟住咧再向上追溯追溯到去呢一個咧漢代嘅經學咁咧就要講翻呢個孔子嘅微言大義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喺晚清嘅時候咧講經學咧呢、這個有呢、這個仍然都有呢、這個咧古今文之爭呢、這個所謂呢個有今文學派啦例如呢個常州學派啦呢、這個咁樣佢哋呢啲咁樣嘅唔同嘅睇法咧就出現好多唔同嘅爭論呢個今文學派就要求呢個咧明體達用咁樣佢哋嘅睇法咧就覺得唔能夠淨係講呢個文字訓古嘅佢哋唔係只係滿足於呢個文字訓古，佢哋要求更加要關心呢個國家政治咁所以咧呢、這個 常州學派啊呢啲咁樣嘅學者咧，啊佢哋咧表現出一種咧愛護歷史文化嘅精神啊，咁所以咧佢哋係想咧係呢個啊探本溯源啊，希望能夠延續呢個中華民族嘅啊民族生命，對呢個民族生命咧有一種負責嘅精神啊，所以呢、這個清代嚇嘅經學咧嚇，佢哋要求咧嚇呢個嚇呢個要向上追溯嚇，講微言大義咧，呢種咧其實咧啊係一種咧愛護啊歷史文化嘅精神嚟嘅呢個啊。不過啊呢個頭先都講過，即係清代當然都有唔同嘅嚇文化發展啦。呢個啊，清代都有好多嚇相當多數量嘅學者。啊，咁所以都有啊，理學啊，嚇、啊、有經學啊，有啲唔同啊嘅講法嘅學者。啊，不過咧，最後始終真正能夠代表到清代學術精神嘅咧，啊，都唔係呢一啲講理學啊、講經學啊呢啲咁樣嘅學者，啊，而係呢、這個嚇、啊、顏里帶招佢哋嘅誒哲學同埋呢個考據訓古嘅學問。啊，呢、這個。曾國藩啊，雖然係講理學啊，佢反對太平天国啊，佢咧係要求啊呢、這個延續民族文化生命啊，佢所代表嘅係理學精神啊，但係問題就係、是、曾國藩始終喺啊滿清人嘅統治底下啊，佢係唔能夠啊建立自己民族嘅法制。所以咧，佢始終咧都係呢個喺啊滿清人底下嚟到去做事，精神係唔能夠頂天立地啊！曾國藩佢係唔可以啊推翻滿清啊自立為帝啊，咁所以咧啊呢、這個啊有好多時候啊有啲啊壓力嚟啦，佢就只可以啊退後。啊，冇辦法啊，頂天立地嘅。好啦，咁樣講經學嗰啲學者又點樣咧？嚇、啊，呢、這個講呢個經學嘅嚇、啊、金文學派啊，金文學家佢哋咧啊講春秋公羊學啊，咁樣嗰啲又點樣咧？咁佢哋咧就會引發到一啲嚇、啊、民族政治意識嘅喎、啊、因為公羊學咧啊，始終咧係有種呢、這個啊。講呢個微言大義嘅所謂啊，講春秋嘅微言大義啊，有一種咧對呢個歷史咧有一種咧延續啊民族文化生命嘅精神啊，金文學家有嘅啊呢、這個，所以咧啊佢哋係有呢、這個引發民族政治意識嘅一種功勞嘅啊。正正因為有呢個金文學家啊，有呢個咧春秋公羊學啊嘅發展，所以後來先至有呢個康有為、梁啟超嚇佢哋呢一班啊人挺身而出啊，能夠擔當起國運嘅學者。佢哋呢一批學者咧，正正就係由公羊學嘅思想而嚟啊，講春秋公羊學啊，春秋公羊學咧就係呢個嚇呢、這個嚇清代經學嘅學者嚟。但是呢個公羊學啊嘅學者咧啊，有好多咧嚇啊呢、這個咧就怪論啊，問題就係佢哋嘅講法咧就有好多所謂怪論啊啊呢、這個佢哋個有怪論啊，佢哋呢批學者嘅好處喺邊度咧啊？就係、是、呢個咧啊，容易引發熱情啊。但係就唔係好能夠樹立起呢一個咧啊學術文化嘅骨幹啊，鞏固到人嘅精神啊，即係佢哋晚清啊呢啲由公羊學出身嘅學者咧啊，佢哋確係咧能夠挺身而出嘅啊呢、這個咁樣呢種咁樣咧嘅表現咧啊，係一種咧啊呢、這個對民族文化有一種熱情啊，但係佢哋嘅學問咧。就唔係好能夠啊呢、這個樹立起呢個學術文化的骨幹啊，唔係好能夠鞏固到人嘅精神。咁、啊、所以呢個康有為、梁啟超嗰陣時候咧、啊、中國人咧好多時候咧就要求改革啦啊， 咁點解當時中國人咁希望要求呢個政治上面嘅改革呢？就係因為當時個國家呢，其實呢面對好艱難嘅情況，內憂外患，中國呢差啲被呢個呢西方嘅列強呢瓜分，中國嘅人民呢好恐懼，好怕中國會被人瓜分，恐怕呢個中華民族呢會滅亡，咁所以呢佢哋就希望呢、中國政府呢能夠改革，所以呢當時呢呢、這個好多人呢就有呢、這個希望呢個鄉友為梁啟超佢哋講睇法呢，就希望呢個清朝個政府能夠改革嘅。咁所以當時嗰、那個當時嘅讀書人即係包括呢個康有為、梁啟超佢哋呢，最初呢其實都唔係要求推翻清朝嘅，大部分嘅讀書人呢都係希望想救亡，希望中國唔好滅亡，希望中國唔好被瓜分，希望挽救呢、這個政府咁樣嘅，咁所以呢個呢有呢個康有為同梁啟超嘅改革運動，咁亦都喺呢個康有為同梁啟超嗰個改革運動失敗之後咧，跟住咧又有其他嘅革命運動，咁樣所以呢個就出現咗一連串清末嘅革命運動，咁呢個清末革命運動裏面呢有好多可歌可泣嘅歷史事蹟啦，好多革命烈士都係呢個性情中人，都係我哋值得我哋好值得我哋去敬佩嘅，但係呢我哋而家反省返呢一個學術思想嘅價值嘅時候呢，我哋呢就可以由思想上面嚟到去睇，我哋發現呢一個促成呢個革命思想嘅嗰、那個睇法其實喺邊度嚟嘅呢？促成革命思想嗰個本源喺邊度呢？咁其實呢促成革命思想嗰個本源呢唔係好清楚嘅啫，如果喺清末時候促成革命嗰個最流行嗰啲書呢可以話呢、這個有一啲書呢係叫做激發情緒嘅書嚟嘅，促成革命嗰啲書啊當時社會上面好流行嘅，嗰類書呢有一類呢係專係激發情緒嘅，而喺激發情緒呢啲書裏面亦都可分為兩種，咁樣呢一種呢就係、是、警惕人，警惕我哋中國人唔可以再貧弱啦，我哋一定要講求呢個富強啦，呢啲咁樣嘅書就係話中國人唔可以再弱落去啦，唔可以再貧窮落去啦，我哋要富強起嚟啦。例如呢、這個盛世危言啦、天演論啦呢啲咁嘅書都係警惕人嘅書。咁另外一種激發情緒嘅書咧，就係、是、激發當時嘅中國人對清廷嘅仇恨，同埋一種革命嘅情緒，例如呢、這個揚州十日記呢啲咁嘅書，呢啲書呢就係啲都係一啲好能夠激發起人民情緒嘅一啲書，喺清末嘅時候呢係相當流行嘅，好啦，咁樣呢再睇返呢啲就情緒為主啦，咁樣呢個呢情緒嘅書呢就唔係好能夠呢建立一個咧好堅實嘅革命思想或者個精神上邊嘅一個基礎嘅我哋咧需要一啲學術性嘅著作咁當時亦都有一啲學術性嘅著作咧呢個咧係好流行討論呢個咧呢個革命思想咁有邊啲學術性嘅著作咧亦都可以分為兩種嘅。咁有一種呢就係頭先所講過嘅一啲金文學派嘅學者由公羊學而嚟嗰啲金文學派嘅學者例如呢一個康有為嘅大同書啦譚志同嘅人學啦呢、這個 梁啟超啊，佢喺呢個啊《時務報》或者《新聞重報》啊，佢發表嗰啲文章啦，呢一啲咧都係由金文學派嘅學者嚇、所寫嘅一啲學術性嘅文章啊。咁佢哋咧就比較能夠咧嚇呢個咧從呢個啊理論上啊嚟到去講啊呢個啊革命思想。咁、另外一種咧就由呢個古文學派嘅學者嚟啦、所以咧都係由呢個經學啊嗰啲學者啊嗰度嚟嘅。另外一派就古文學派嘅學者啊，古文學派咧所謂古文學派亦都係所謂叫國粹派。國粹派嘅學者，咁例如張太炎啊、吳志輝啊，呢啲啊，即係國粹學報啊嗰啲文章，呢啲國粹派嘅文章啊。咁當時孫中山嘅三民主義咧係仲未曾寫出嚟嘅呢個咁樣呢一啲咧就兩類啦，我哋頭先講咗一類就係激發情緒嘅書啦，另外一類咧就學術性嘅著作啦。咁呢啲激發情緒嗰啲書例如呢個警惕我哋要貧弱啊，或者激發我哋呢個仇恨清廷嘅書呢啲咁樣嘅書咧，喺宣傳價值上面咧係無可非議呢啲書咧就容易宣傳上面係容易流行容易明容易呢個咧掌握到呢個人民嘅情感。但問題就是如果一個民族的思想只是由這種恐懼被瓜分的心理入手即是我們只是得這種這樣的即是我們這個民族思想呢完全就是由我們很恐怕被這個列強瓜分所以我們不想再貧弱了我們呢一定要富強起來了呢種咁樣嘅精神嚟到去呢種咁樣嘅心理嚟到去講去領導一個民族思想嘅話呢一種呢係一種怯弱嘅心理就算由呢一種咁樣嘅心理而產生出我哋一定要發奮圖強啦有啲發奮圖強嘅意向都好啦都只係一種呢喺壓迫力底下嘅反動力這種呢反為呢變成呢容易呢對這個傳統文化呢失去信心反而容易變成崇洋好啦咁另外一種就是所謂仇恨意識啦這個宣揚激發一種仇恨清廷意識的書啦這個咁如果從這個仇恨意識嗰度嚟到去宣傳呢係可以激發出這個革命但係亦都一樣啦，由仇恨出發咧，其實都只可以喺呢個壓迫力底下咧，呢個形成一種反動嘅力量。反動嘅力量咧係可以革命，但係咧佢只係反動啫，佢唔能夠建立，佢唔能夠咧個咧建立到一個咧一個好好嘅國家，所以呢個靠革命咧係唔能夠建國嘅，國家呢不能夠建立在革命上面如果一個民族真是有一個頂天立地的精神然後由這個頂天立地的精神而要求自強這樣呢其實呢是不會呢恐懼什麼恐懼什麼的一個有自信心的民族呢它是會在政治上面自主而不是仰人鼻息這個被人奴役任外族壓迫就算外族將人將我們這個外族那些統治者將我們統治到安居樂業國家富強一個有信心的民族呢都不屑被奴役的這個一個有自信心的民族呢是會不屑這個被外族所統治的這個是不需要有理由的這樣才算是一個真正的有志氣所以有志氣的人呢是這個遇到這個外族的一種壓迫呢這個外族的統治呢是必然會反抗的 必然會反抗，即係唔係咧？呢個咧啊，靠呢個咧宣傳仇恨咧嚇啊，或者喺呢個咧啊就嚟瓜分嘅時候咧，先至嚟對反抗啊呢、這個啊。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即係如果係一個有志氣嘅人咧，佢唔單止係反抗壓迫啊，佢呢種反抗咧啊，唔係淨係為咗壓迫，亦都唔係淨係為咗報仇啊。佢唔係啊。唔會反過嚟啊壓迫其他人，或者唔會掉翻轉頭嚇呢個咧啊佢呢、這個為咗報仇啊咁咧掉翻轉頭壓迫翻其他人啊咁就唔係咁樣嗱、啊，即係好似呢個民國成立之後嚇呢、這個咧佢唔會嚇 反過嚟啊壓迫翻滿清嗰啲人噶嘛啊照計唔應該咁樣噶嘛呢、這個嚇。但是如果我們只是為了、去除這個恐懼、只是為了很害怕、為了這個恐懼而去革命、那這個動機呢、就不夠積極了、如果這個動機只是、消極地、想著要去除這種壓迫、希望呢沒有了壓迫了、那就好了這樣那有一天、這種壓迫力減少了那你那道氣呢就泄了了、咁所以如果呢、這個你個動機、只係呢個恐懼滅亡嘅啫咁所以咧只要暫時唔滅亡住咧咁你自然就可以呢、這個啦呢、這個一路苟且偷安落去啦呢、這個所以如果要想喺革命成功之後能夠建立到國家就要有呢個民族嘅積極志氣，要有自信心，而呢種自信心咧係由社會直接生長出嚟嘅，即係喺個社會文化裏面生長出嚟，唔能夠臨時製造出嚟嘅，唔可以靠呢啲宣傳仲幾本書拍幾段片咁樣宣傳靠一時嘅宣傳就製造到出嚟嘅，唔得嘅呢個，一定要係一個喺社會廣泛地一個文化階層裏面直接生產出嚟嘅。但是清末的學術呢由清代一直以來那個學術風氣一路生長出來那個清代的學術呢是擔當不起這個建立民族文化生命的使命清朝那個學術一直以來那個學術風氣是一種委屈的一種心理佢唔能夠負擔起建立同埋開創國家嘅任務如果我哋想能夠真正建立到一個國家有呢個建立國家嘅思想就一定要能夠激發能夠發揚鼓舞人嗰個生命精神力量而且我們要注意的就是要樹立到理性的普遍原則這樣才能夠凝聚到不同的個人的精神生命力我們樹立到這個理性的普遍原則呢就能夠跟這個民族過去的文化生命有一個貫通即是所謂能夠繼承到傳統文化生命所傳下來的精神這樣的精神那個基礎才夠深厚即是我們接通到這個呢傳統文化那個那麼深厚的精神這個基礎就深厚了夠深厚這個力量才能夠源源不絕這種意思的精神生命呢這個在先秦儒家漢代的儒家宋明理學家都了解的都明白的但是去到清代的學者就不明白了所以這個康有為、梁啟超、譚志同、張太炎他們的才情人品呢都相當好可愛可敬這個他們也都講很多中國歷史文化但是他們都不能夠講得上真正接得上中國傳統的儒家梁啟超他很喜歡講這個墨子譚志同那個人學呢 其實呢就是講這個平等的佛學和物學的精神，不是真正儒家的人學、啊、因為譚志同將儒家的人講、啊、成呢所謂叫以太、啊、以太是一種物質來的、啊、將儒學講、啊、成為一種物質，即是將儒學變成唯物論、啊、而康有為講、啊、這個呢孔學呢、啊、他呢亦都係啊！佢咧就將自己嚇、啊、改咗一個號啊，佢叫長數啊啊！咁即係話咧，佢嘅意思咧，即係佢比呢個咧嚇數王比呢個孔子仲要長啊，呢、這個仲要大啊，咁解嘅呢個啊啊咁樣，即係表示佢自己咧啊大過孔子。咁、啊、康有為咧又中意講呢一個進化喎。啊，呢、這個啊，咁呢個咧就同啊廖桂平嘅講法咧啊就接近啊，呢、這個啊廖桂平亦都係清末嘅啊經學家啦嚇呢個啊，咁呢、這個康有為啊廖桂平啊佢哋咧都係構想咗一個未來嘅一個平等嘅大同世界，咁所以咧康有為咧嚇、啊、有一個咧嚇、啊、有一本書叫《大同書》啊呢、這個啊呢、這個咁、啊、樣呢、這個誒。啊大同書啊，有咩問題呢？咁、啊、樣呢個呢，我哋下次繼續講。好、啊、多謝大家今日聽到呢度啦。